己不再被我拿起，也会有新的人陪着你哭了笑了，你那些日常意义还会分享给别人吧。天气已经变了，你已不再提醒我回去的字，被取代的我终于牵着四季，我不再也没关系，这段路走到这里也是时候该向你说分离。以后的日子里记得早睡早起，也别再等我醒醒，我也像是快忘记，却总是更再被我拿起，也会有新的人陪着你哭了笑了，你那些日常意义还会分享给别人吧。天气已经变了，你已不再提醒我回去的字，说写